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体坛不寂寞，夜话有温度。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广告之后再回到体坛夜话。今天的体坛夜话呢是晚上9点准时开始播出的。从今天开始，体坛夜话的播出时间也稍作调整，从晚上的9:30到10:30调整为9点到10点。所以现在我们已经聊了半个小时了。在直播间今天是天鹰、康乐和林苑在这边，就早上国足的这场胜利，尤其是说到越南足球，我们从他身上学到些什么东西，这种可能性来展开讨论。越南足球确实让我们看到了，给我们制造出了足够多的麻烦，但是在这样的一个12强赛的焦灼的对抗过程当中，赢越南队是很多人之前的预期。这个困难之前我们越来越多的认识到，通过这个比赛也更体会到这一点，但是确实赢了就是让大家很高兴的事情。甚至又有一种感觉，就是两回合和越南队的这种对话，不可能，我们能够拿满6分、 哎、 但是呢，如果我们能够赢一场，让我选择的话，当然会愿意选择第一场，因为第一场无论是对越南队还是对中国队来说，都是在理论上仍然有出现可能的时刻。而到了后面，也许再一次碰面的时候，大家都只是走一走过场，随便的在场上对话一下，那个时候互相看彼此的眼神和今天早上就完全不一样。 是啊，这 是不是 像那个恋爱时候跟分手以后的感觉？ 恋爱就说今天早上输球之后，好多越南队的队员都哭了，就是大家可能也是有这样的一种遗憾的感觉，觉得在对的时间赢下对的对手才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感受。而这个感受很幸运，今天早上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国男足国家队。 是啊，反正这个越南队和中国队互相都视对方为小组当中最软的一个柿子， 就是、 都想捏吧捏吧。 我的 KPI 就靠你完成的 啊，对啊， 是吧？ 所以我能理解越南队这球员赛后很激动啊，流下眼泪，什么不服不忿的，这个、理解。因为这场比赛在越南媒体，包括他们那边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球迷讨论当中，被认为是越南足球乃至东南亚足球所谓的这么多年的一个突破口。他们认为一旦能够战胜中国队了，那就意味着所谓的越南足球、东南亚足球至少冲出了中国队这个级别的这些球队了。他们就认为啊，这变得更厉害了，怎么怎么着啊，认为自己这腾飞了。因为越南队原来100多名，最近这几年提升到了90多名这样的一个水平，确实这个长足的一个进步。但是刚才给您分析到了越南足球，它有一个没办法，它这个身材上啊等等这个方面可能这个劣势还不是说目前它这个技术能够达到的。当然如果它技术真能达到西班牙、巴西那水平啊，那咱就不说啥了。 对， 刚才你们说那个我真是回忆了一下哈，就是我要说一下我小时候那种感觉。我小时候看中国队踢这些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泰国比赛的时候，给对手打个4-0之后哈，对手还嘻嘻哈哈的，我还说呢，我说你看，踩成这样哈， 怎么这么不敬业、 不以为耻吧？ 双方都很放松， 都很放松。现在人家还哭了， 对，人家还哭了。 我觉得这跟赛前说你们能坚持30分钟，我觉得是一样的。 是 那话什么呢？叫伤害性不大，侮辱性很大， 侮辱性很强。 是 但确实，这场比赛之前我们前所未有的这么关注越南体育媒体带给我们的消息。他们也不断的用不同的报道来为大家介绍他们现在的这支国家队。有很多越南媒体把这支国家队，他们的国家队叫做说这是越南足球的黄金一代，他们对这批队员真的是寄予厚望。而且在之前2018年世界杯的时候，听到我们同行去到前方的同行跟我说，你知道吗，在现场不光是我们中国记者很尴尬，我们坐在那儿去关注其他的球队，两支跟我们没有关系的球队的比赛，也有很多其他的第三方的这些媒体的同行，其中就有越南的同行不少。就发现他们那个时候已经开始眼睛的瞄准的目标变得非常的高远。世界杯上我们先派记者去 关注一下这个比赛，是不是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做一做在世界杯这个决赛圈去亮一亮相的，这样哪怕是一日游、几天游、一周游，但至少现在觉得我们可以立下这样的目标了。其实这都和越南足球的这几年当中的进步有着直接的关系。人家昨天能够放出这样的这种表达，今天早上能够有这样的展现，其实都让我们看到越南队可能战胜我们真的就是时间问题。 另外这越南队主教练，这个韩国主教练赛后也是说的比较含蓄吧，就说啊，输给中国队什么什么原因，人记者问他说了啊，可能是因为中国足球整个联赛投资甚巨啊，大概这个意思啊，就是说、 这有什么原因关系吗？ 就是那意思，你请了很多这规划球员啊，这不花了很多钱吗？啊，再加上中超联赛之前的这个所谓的金元足球的那个时代啊，他们肯定也是有所知晓的，就觉得没输给别的，输给钱了。反正这个一般输球的都得找点借口，对吧？那他不能说赛后就是一球惜败了他还乐，那不可能，他肯定得找一些借口。但是我想说的就是什么，就是东南亚足球，经过了这几年的跟中国队的各个层级的这种对抗，人家是有胜利的这样的一些情景出现的，包括越南队他的青年就是在不同层面战胜过我们当时的这个年轻的中国的青年队的。另外我想说的就是一场关键的比赛，就造成了东南亚球队跟中国队这个心理上边可能这个产生了一定的变化，就他们不是特别怕中国队的。从哪一场对泰国队大家记得吗？当年国足1-5输给泰国队那场比赛啊，被认为是国足近些年来最大的一个耻辱性的比赛。那场比赛之后，某媒体还特意采访了范志毅，范大将军，然后范大将军奉献出了一段啊著名的足球名言啊，咱们再来回顾一下吧。 没这个能力，知道吗？再下去我要输越南了，泰国队输完输越南再输缅甸，现在没人输了。 另一方面来说，中国队是备战2018世界杯最早的一 支队。我已经说了，你像这样的比赛本身就没有打好基础，你能跟我保证在2017年或者2016年这样关键的比赛他能赢啊？务实一点，我缺的什么？我把自己战术打法、足球的这个理念先搞懂。小高带的蛮好的，你把他去换了干什么？你告诉我，在合肥输个1-5，你倒告诉我怎么解释呢？脸都不要了。 哎呦，最后一句话说的有点重啊，面子都不要了啊。另外还有一句话我想格外提出来，就是当时说这个小高带的挺好的，换什么？就说的高洪波指导。这句话是否也能够推演到现在？问二位啊。小铁带不能是小铁，铁子哥带挺好的，怎么还有这么多人批评他？我想问问二位啊，包括问各位听众朋友们一个问题，你们对于中国男足主教练的忍耐度是一个什么程度？为什么赢球了还有人骂？这为什么赢球了还有这么多人批评？林苑， 我不是说了吗？今天这期的主题就是你说什么都是对的，和你说什么都是错的。作为中国男足国家队的主教练，你说什么都是错的，这是一个被大家就直接放到你身上的标签，所以你对大家的回应只能是你说什么都是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当然，在昨天这样的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因为在就比赛的是在沙加嘛，当地时间是10月7号，对吧？然后他们的这个时间说了，正好是从2001年的10月7号到2021年的10月7号，李铁发了这么一个微博，说这是整整的20年的时间。上一次是赢阿曼之后世界杯出现，这一次赢了越南12强赛之后的第一场胜利，都是在10月7号。看来这个日子是忘不了。还括弧表情微笑。20年过去了，我还保持着同样的体重，留着同样的发型，只是多了几根白头发。从球员变成了教练，我对足球的爱和国家队的爱从来都没有改变。感谢足球带给我的一切，成功、失败、鼓励、支持、鲜花、掌声、谩骂、指责，甚至人身攻击，我都会微笑面对。这些经历让我变得越来越强大，努力才会有好运气，加油。这是他的表达，他提到了所有的掌声、谩骂、指责，甚至人身攻击。 我刚才听完之后，我有感觉哈，这个上午的时候我也看了，李铁写完之后，我自己看了一遍，没什么感觉。 林苑念完之后，我觉得听完之后挺有感觉， 是什么感觉？ 对李典充满了同情啊！我觉得 就是会感觉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想到了很多，但是呢， 嗯、 你想到很多。和你真正去面对这些的时候又是两回事儿。 嗯， 我觉得看他在场边的这种紧张的表情，包括整个在队伍之前赛前的那个发布会上介绍队伍情况的时候的这种表达，都觉得其实这个岗位这个位置真不好干呐、 哎，说的有道理啊。我突然想到了，就是天鹰包括林苑平时也都是看欧洲足球的，你们有肯定有自己喜欢的球队，包括这主教练，这个主教足球主教练啊，确实他是这个舆论的火山口，他就坐在那火山口。 嗯， 赢球还好，能稍微降降温，一旦输球了，比如天佑你很喜欢的安切洛蒂啊等等的这些名帅，齐达内我很喜欢的吧，是吧、 嗯、 然后这个林苑非常喜欢的这谁苏尔斯克亚是吧，你曼联嘛，你现在肯定喜欢他啊。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些人都面对各种压力各种喷啊是吧，然后快要下课了等等的啊，那一会儿好像些许的会有一些同情啊，但是呢就是我本人来讲不会说非常的同情， 嗯 啊，但是我对于李铁呢还是有这个心生同情这种感觉， 因为你刚才举例的这几位都有扬眉吐气的时候对吧， 等于中国足球就没有过， 很难呀、啊、就是你可能到你离开这个岗位的那天、 啊、都一直在输球、 哎、 对，你每一个走上去的人心里真的都是觉得说也许别人都不行就我行了呢、 嗯、 但你走下去之后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不过就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 嗯， 太真实了，你这表达太真实了， 是不是这种心情？ 我突然想到了这个李铁指导的前任啊，中国男足现在唯一能够说的是成功的人，我认为就米指导米卢蒂诺维奇老、 嗯、 这米老师， 嗯， 还在这个足球圈呢。天儿，你记不记得米卢当年刚开始执教被各种骂？ 对。 是吧， 被疯狂的骂，而且那个时候米卢运气特别差、 嗯、 大家记得不记得世界足球当中的几大乌龙球，其中有一大乌龙球就是米卢带着国家队去美国集训，然后辽宁队那个王亮、 嗯、 有一个中圈的一个回传直接打进去了、 啊、 然后那个遭到了全球的一片的群嘲、 嗯、 我觉得那个时候米卢运气也不好，然后口碑也不好，各种场内场外的问题对吧，劈头盖脸的来骂他的，我觉得这，但是有一点啊，刚才康乐说那我其实有个想法、 嗯、 就是现在这个时候的主教练，就是中国足球早晚有一天会走上去，这我们都相信。但是这个阶段走上去之前，他就处于一段相对比较灰暗的这种岁月。 嗯， 那么这个岁月你不能没有主教练。 对呀、 啊。刚才林苑也说嘛，他可能干半天，最后他发现他就是这段灰暗岁月当中的一部分。 是，就跟有点 像他没赶上这好的时候。 我们看电影那个越狱说这个挖墙是吧？你一直在挖，也许你挖了十年，你不知道你离最中的那个出口只差十厘米， 对， 但是你停止在这一步的时候，你终其一生你都没有办法走出这座墙。嗯，那不知道现在哪一个主教练在这个位置上会是一直在挖墙的那个终结者。 嗯， 米卢是我觉得他是赶上了中国足球就是那种专业体制之后哈、啊、留下来的这一批优秀运动员的一个尾巴， 嗯， 等于他还有一些资本攥在他手里面。 对， 而现在的这个教练无论是谁，我觉得最终你看，我还是想说这话，你刚才康乐说了一个我想说，后来我觉得哎呀是不是不太好啊，但我还是要说、 啊、哎， 如果越南队主教练说咱们规划球员不错，除了蒋光太都给他吧、 哎、 他愿意要谁都拿走，真的反正也没作用，我就是说 他 规划进攻的规划球员一个作用没有， 嗯，是 没作用基本上、 啊、我们俩刚才在办公室还讨论说这个对方其实看到我们是一个很强的队伍、 嗯、 那我们在这个比赛当中当然吴磊是进球的，那整场比赛的作用来说，我们的入籍球员和我们的有过欧洲踢球经历的球员相比，谁的作用更明显一些？ 嗯 嗯， 你看张玉宁的那个球啊，张玉宁进的第一个球，张玉宁是在头球摆住之后转过身，一直在追，一直在追那个球，他知道吴磊拿球必须要打门，他不可能这一趟下这三十米他是白冲了， 嗯， 但是张玉宁一直在追，一直在冲，最后补进去了。 对， 我认为这就是什么呀？刚才林苑非常深情的念了李铁的那个话，其中有一句就是对国家队的爱，你不是中国人，你对中国国家队，你对这个国徽，你对这个国家队的这个衣服，你就没有这份爱，真的反映在场上，最后你要不要玩命的咬牙去追这一下， 哎， 我认为这个就是瞬间的决定， 是 中国队员就会去追这一下，你看最后 吴磊去拼的那一下的时候，我觉得当时吴磊体能已经完全脱节了。吴磊在西甲的时候踢60分钟的体能，在国家队踢了这么长时间，吴磊去拼这一下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把自己的身体都扔出去了。 嗯， 我觉得为了国家队能拼这一下，我觉得这个情况下我也能。 嗯， 我认为康乐也能。 对 啊，中国男的都能。 嗯， 但你换个人，你给他1500万、6000万买来的人，他觉得。这个 我干那事儿呢、嗯、我这钱都已经挣来了是吧，我也不是你们这。 当然在大家都体能可能极限或者什么的时候，这个最终可能是意志力去决定谁去冲的那一下、 嗯、 谁没有去冲的那一下。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还想说到李铁在之前一个月都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体能的状况、 嗯 嗯、 他对于球队的这种担心来自于还是我前面说的话，他对于队员们的了解、 嗯、 在这一年当中我们的职业联赛其实就处于一个比较半停顿的状态，让我们的队员整个从身体上面不能够处在一个很好的状态当中。那像吴磊是因为在欧洲踢球，他可以哪怕上不了场踢不了完整的比赛，但是至少是保持在一个很高强度的训练水准上面。但是我们其他的队员在这场比赛，哪怕是对越南队，哪怕是我们之前就面对对手的这种叫阵呢，我们就很想要赢他的这种情况下，仍然让大家感觉出这种体能的疲态。有的时候想玩游戏的人们可能会幻想着这样的一种观赛体验，就是每个选手他的这个身体上都别着有相应的感应装置，就是你能在30分钟 的 时候，对，知道他的能量格，你能在30分钟左右的时候看到现在谁的心率已经达到150了，然后这样的数值刷出来的时候，让你会非常担忧你手下可以幻想去使用的这些球员，他们究竟能不能够完成。到最后所谓用精神力去冲一冲这个阶段，他可能到不了这个阶段，他就已经是先慢下来了、 嗯、 特别担心的是这样的问题、 嗯、 这可能也跟我们整个说是为了国家队在比赛当中有一个更好的成绩而让国内的这个联赛去让步，但是这种让步之下其实也看到在比赛里面的这个效果结果还是反作用在我们国家队身上。 嗯，这边看到了好多朋友都来留言啊、 嗯、 看来我们今天的体坛夜话的大改版初步应该是挺成功的呀。这改到从晚上9点到10点，而且我们主持人也是这个两位主持人每天过来， 嗯， 还有一位嘉宾到现场。今天邀请的是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记者评论员杨天英，同时两位主持人林苑康乐在这儿啊，我们仨人陪各位来聊啊。格洛夫根他说了啊，格洛夫银他说了，李铁指导其实在团结队员拼命的方面啊，这是没得说的。哎，我同意您的观点啊，因为李铁指导，他在踢球那一会儿就是有点拼命三郎这味道，是吧？当年韩国队有这个朴智星、朴三费啊，其实我们中国队李铁啊，不说三费也得是2.5个费， 就是说跑不死的这种感觉嘛，在场上。但其实我还觉得，仍然除了精神力上面是这个体能， 哎， 就是有这个费， 能跑啊。 对 啊，铁子现在还是这个，我记得国足之前嘛，可能二位也关注到了，就是国足一般。练体能跑圈帖子都跟着跑、 嗯、对、 啊、一点也不太偷懒的， 就说国家队的下限是他，如果谁跑不过他、嗯、谁就不能进国家队。 那现在的国家队队员我觉得都跑不过他。李铁当年能连续踢2场比赛、 嗯、他说的是他现在的自己、 嗯、就是40多岁 头上什么，对，多了几根白头发的自己、 哦、 哎， 目前他是下限， 是 嗯，也是挺高的要求， 挺高的要求，挺高的要求。 对， 因为李铁在中国足球历史上就以能跑著称嘛， 嗯 啊、 嗯，对。 而且你看他在埃弗顿的比赛的时候，是吧？那基本上都摸不到球啊， 对、嗯。 但是呢，就一直在跑动，覆盖范围很大。 对，所以这场比赛说到旅欧球员，就是有给国家队带来的实质的帮助。就如果我们有更多的球员能达到。刘洋这样的程度，如果我们有更多的球员能达到李铁、刘洋时候的这个程度、 嗯、 那我们现在就在聊国家队的时候心态就又会轻松很多。 是，你想那个时候的国家队的右后卫的位置上面哈，竞争的两个人，一个是徐云龙，一个是孙继海， 嗯 嗯， 但是徐云龙是一直要刘洋，但一直没有走成， 嗯， 就两个这种水平的球员是吧，中后卫有范志毅啊，有这个、啊 不要回忆，一陷入回忆就会非常的 反差很大啊， 对、 嗯、 是吧， 回忆曾经美好的过往、现在都是那谁那谁又那谁， 差距太大了，现在 差距是挺大，但是咱们也得畅想一下美好的未来啊。刚才各位、都聊到了说越南队这场比赛、咱还得跟越南打一场啊、 嗯、 下一场比赛跟越南这一场比赛时间很重要， 大年初一局啊。 哎，我说个阵容大家听怎么样 啊？ 我今天专门琢磨了一下。 啊，真的吗？ 对，我说 是咱们的还是 中国的？ 中国队 的踢越南，下一次的这个没有伤病的话哈，大家琢磨怎么样哈？ 大年初一， 对，我觉得中锋张玉宁， 嗯， 前腰蒿俊闵，左边就是五四二三幺嘛，那个三中间的中间是蒿俊闵，左边是张稀哲，张稀哲踢进攻型的左边前卫，就他习惯那个位置，在国安经常踢的位置。 嗯， 右边呢是吴磊， 嗯， 两个后腰呢是池忠国跟这个吴曦， 嗯， 然后行吗？然后那个中后卫呢就是蒋光泰了哈，蒋光泰跟于大宝，右后卫呢是这个谁张琳芃，然后左边呢我觉得是李磊。然后现在看呢，就是说，进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吴磊推上去，然后张琳芃往上顶，然后在防守的时候呢，我认为这个双后腰当中的池忠国跟吴曦两个人有覆盖范围。 嗯， 上一场比赛，这场比赛中国队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进攻前腰， 嗯， 进攻发力点太靠后， 嗯， 是， 行不行？大家觉得？ 首先 不知道行不行？ 国安队这边比赛任务不能太重。其次这个 不怕背锅吗？ 就是吴磊这么给他的小兄弟王申超说情，说这个球最后一个进球绝杀，这个球是王申超的，都死活不给人家安排一个位置。 三火哥超超肯定，我觉得他还得要他。连续两个这种球呢，是吧？跟吴磊他俩是这个有联系的，证明 他有连线两个。 对，忽然就是觉得两个人之间会有这种 联 系。 你就好比当年这个齐达内跟这个谁，这个杜加里关系好，每次是吧？ 啊、对对对， 世界杯都得带一个 啊。 这个其实 这个是 有一定的这关系的。 这是好多年，至少有20年以上的这个梗啊。 啊，对呀、啊 嗯。所以有的时候。嗯，在想的时候就是很复杂的一个错综的关系、 嗯、 但我更相信到明年的这个到明年的 嗯 过春节的时候 嗯 双方对于这些比赛的结果都不一定是那么的看重、 啊、初几的比赛 大年 初 一头一天呐、 啊、哦哟那 要唱起来了 冬奥会有点挨着了是吧 哎 就这应该已经是十强赛已经到这个阶十二强赛到这个阶段我是觉得 大局已定了是吧 嗯 不再决定 就是那国足看来不是能不能赢澳大利亚一场啊不是或者赢沙特下一场 你知道吗 沙特下一场咱说说沙特吧 很多人说最可怕的一点就是你在今天早上赢了越南队之后你开始畅想着我能够赢沙特或者我能够有出现的可能性 哎， 这是一个仍然在这场比赛当中不能够为我们带来的心情为我们带来的结果、 哦、 所以咱们也简单畅想一下吧就是、哎、让我们想一想吧各位就是还键盘侠们还不让我们畅想一下吗下场踢沙特大家觉得国足赢球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吗林月 我觉得是 打平不切实际吗 嗯不切实际我甚至于天鹰预测对越南队那场的阵容我看到中国队在十二强赛前三场比赛总共丢六个球，场均两个。我觉得下一场比赛可能是一个0-2的比分吧。 哎呦，是沙特 继续保持场均丢两个这样的一个概率，我一个节奏，我就觉得还挺平稳、挺稳定的。 沙特刚刚1-0赢了日本，天人，你觉得下场国足对沙特咱能爆冷一个吗？ 我觉得我比那个林远稍微乐观一点点哈，2-1吧，就1-2输吧，1-2输吧，虽败犹荣。中国足球最怕的就是这个词，虽败犹荣。 其实咱俩这是一个思路，还是场均丢两个， 对 吗？ 对， 你看，我比你俩稍微乐观点，我预测一个0-0，国足一开场就摆大巴，然后沙特那边呢是也着急了是吧？啊，包括这个什么的，但是必须得说跟沙特踢，裁判方面。 那 不能太那个太那什么了，是吧？ 亚足联这个沙特 啊， 这个在这个世界杯之前，大家都在说这个问题嘛。 嗯， 这个重要的加权项 啊、 嗯， 是啊，这边看到了龙岩齐胜，他说了3-0得大胜沙特呀。哎，这如果是真3-0大胜沙特的话，那国足马上就是重新回到了这个是吧？争夺名额的这个阵容当中了， 那肯定 啊，对，还看到了 是哦， 3-0，咱们赢3-0， 咱们赢 啊。 吃点菜， 晚上喝什么酒了？ 说什么都对。 吃点菜， 酒喝的太多了，稍微 吃点菜。 隐居16冠，他说了，帖子带的的确是有一点不足吧，但是目前还是让帖子带合适啊，说锻炼锻炼也挺好的。 嗯、 而这边 Elton 听了刚才范大将军我们给您截那一段， 嗯 啊，说是不是前面那段给截掉了？关于这个点评其他的，哎，看来您还是一个懂球的人啊。 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互动交流啊，还是提醒各位一下，我们的体坛夜话从今天开始进行一个全新的改版升级，过后每天的节目时间是晚上的9点到10点钟啊。 嗯，没错，其实说到这么多国足的消息，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去关注他们，就是支持有的时候心态不一定能够调整那么好，但起码是关注他们，他们才有继续去前进的动力。如果说能够打出一场胜利的话呢，至少能听得到大家的回应，我觉得这个球队还是需要这种陪伴的。另外就说到从脚踏实地特别具体的眼前的事情做起，就是我们女足这边今天傍晚的时候公布消息，就是要开始正式的女足选帅了，要有一个算是选聘工作，大家有意向的人是主动去报名。 哎，我想报名， 但是你不够资格 啊！这是什么资格？ 对，他有很多具体的这种资格，比方说你要有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就是你，有没有带过 U19 及以上国字号的队伍？ 没带过。 你有没有在女超联赛队伍还有国内顶级联赛队伍当中执教过，哪怕是助理教练？ 没带过， 真的没有。那你可能就 不太行。 我们都看过。 还有你还得有 在有效期内的、教练员的证 是吧？ 他要求是几级以上 ?AB 应该 是 高级的， 起码 B 级以上吧， 应该是 A 吧。 A 因为你在女超好像就是 A 了， 就得是 A 是吗？ 对 啊，哎，这些我都不具备，但我有一个特点，就是脸皮厚一点，我能帮这个中国女足未来挡一挡这是吧舆论的压力，我还行。天英，咱俩就要不然竞聘一下吧， 组成一个组合， 你们就可以在足协门口等着看谁去面试，你们就上去毛遂自荐，说我们两个人愿意成为你的左膀右臂， 姐姐带上我们。 一定是女教练吗？ 据传闻是女教练吗？ 就是像在全运会问 水指导， 水指导、 对对对对 是吧？水指导说、你们要是支持我就 对 我就聘一下。感觉这个条件也是挺瞄着，至少从硬件条件来说，水指导是完全符合的，60岁以下， 嗯 啊，有过国家队运动员经历的优先考虑，然后这个女超、 已经圈得非常窄了， 女超联赛或者是国内顶级足球联赛的执教经验，这也符合。然后 U19 他原来带女足的这个国青队， 你看 后来这个国字号的队伍也是这个联合队， 看样子一定不是一个哥哥了。 还有一条他忘写了，国足报告我发现有一条忘写了，说这个人姓必须姓氏跟这个五行相关。 嗨， 直接水指导呼之欲出了， 这是别人就不用去交这个报名了。但其实还是有这么一个时间，就是今天公布的、对吧，即日起到10月12号的晚上12点截止，然后呢在10月15号到10月16号有一个面试。 嗯， 你们俩就可以到这足协门口去定点守候一下 啊、咱俩这个抓紧努努力，天英是吧？尤其你，天英，你是这个，我觉得挺有潜力的。 谢谢我这我努努力，我觉得这当个那个什么什么官，我们单位同事有的时候跟各个国家队去工作人员， 新闻官 啊，不还不是新闻官，就是叫国家队工作人员。我也不知道贴出那个那个告示啊，国家队工作人员、我觉得能给国家队出一份力，我觉得也值。 是的， 那改版之后的体坛夜话，今天是天英、康乐和林苑，我们也期待着大家在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来陪伴着我们。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再见。 体坛不寂寞。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入秋以后天气渐变，易秋燥，同仁堂秋梨润肺膏，润肺止咳，生津利咽。秋梨润肺膏，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今天是寒露节气，寒露时节露水增多，气温更低，会出现霜冻。北京地区进入深秋时节，色彩斑斓的秋天将给我们带来美好的感受。预计今天后半夜到明天白天，受高空槽影响，天空云量增多，有降雨，能见度不好，请大家注意减速慢行。

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大家好，我是吴磊。北京冬奥会冬季两项比赛在张家口赛区的国家冬季两项中心进行，共产生11枚金牌。冬季两项运动由远古时代的滑雪狩猎演变而来，由越野滑雪和射击组成。运动员身背小口径专用步枪，在滑雪的过程中瞬间停下，快速出枪，射击结束之后再次奋力向前，上演现实版的雪地枪战，让我们一同品味快与慢、动与静的双重魅力。同时也请大家多多关注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大家好，我是张一兴。北京冬奥会速度滑冰比赛将在北京赛区的国家速滑馆举行，根据滑行距离和个人团体不同，将产生14枚金牌。国家速滑馆是北京冬奥会标志性的场馆，在这座我们誉为冰丝带的场馆中，充满了科技、绿色与节能。为降低碳排放，将在冬奥会历史上首次采用世界上最环保的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直冰技术。2022，让我们在400米的赛道上，在绝对速度与精准节奏中感受速滑的魅力。别忘了，北京冬残奥会也同样值得期待，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咱们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各位体育广播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体坛夜话，我是林苑。晚上9点，体坛夜话今天在这个时间和大家见面，也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从今天开始呢，我们的体坛夜话节目时间稍作调整，从每天晚上的9点到9点30分到10点30分调整为9点到10点，同样是一个小时的节目，也欢迎各位在每天晚上继续和我们一起来讨论今天当天发生的体坛的焦点热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我一起为大家带来本期讨论的，我们现在的形式是这样的一个圆桌会的形式。尽管我们三个人坐在一排，但是呢，我们希望能够用我们今天晚上在直播间里面火热的讨论，和各位一起来回味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发生的关于中国足球的很多精彩的片段。康乐，要不要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晚上好，我是康乐啊。所谓的体坛不寂寞，夜话有温度。从今天开始，我们体坛夜话全新升级改版了啊！咱们以前聊，大家觉得哎呀人挺少的，挺这怎么聊不起来的感觉呢？哎，这回您千万别有这样的担心了。我们体坛夜话以后每期至少3个人在直播间当中，咱们来个什么这个混合双打呀、2打1呀，或者是这个几打几的 斗地主 吗？哎，那今天。我们两位主持人林苑和康乐，咱俩这混合双打， 对， 咱俩今天跟谁打呀？得找一个高手。 没错，我们今天迎战的这个高手，不知道咱俩以二敌一能不能够应对的过去。 从体重上不一定。 欢迎天鹰，欢迎天鹰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继续夜话节目时段见。 哎，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记者评论员杨天鹰，天鹰给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康乐好，林苑好。 嗯。我们今天在这个长假过后的第一天，也要以一个全新的夜话的形式来跟大家见面。从今天开始，夜话每天晚上呢都会有3个人，在这边圆桌会议来期待着您的加入。我们在微信、微博，稍后也会开通听听 FM 的聊天室，有多种的渠道等着听到您的声音。在今天早上看国足比赛的时候，在刷微博过程里面，其实就不断的看到天鹰的高论。我们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尽管在假期里面大家也是有旅行的、有聚会的，其实到了最后一天都会感觉那么小小的疲倦感，但是在凌晨仍然是守候在电视机前来关注中国男足国家队这场面对越南队的12强赛。很多人说这场比赛不放在11的这个假期期间是不会，是为了不影响大家的假期心情，在工作日的凌晨，但却为我们迎来了一个很好的工作日的开端。今天早上的心情确实是一波三折哈，天鹰。 对，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其实我相信啊，好多的朋友是看过那场比赛的。那场比赛对于我来讲，刚才进门的时候，我还在跟两位主持人在说呢。 嗯， 其实那天晚上的时候，大概凌晨三点多钟吧，我正要给康乐发微信呢。 啊， 因为头天晚上我们俩连线的时候是吧？我说的是平局嘛。 是的， 神预测了一把。 我这怀着悲痛的心情，准备给康乐发个微信， 嗯、 又预测对了。结果、微信还没有发出去，吴磊邦就进了这个球。尽管打破了我的预测，但是我觉得这个绝对是打出了这个所有球迷的一个士气哈，打出了一个非常棒的感觉。 是， 我觉得我宁可以后天天被吴磊打脸是吧？只要中国足球能够出去打肿了都没关系啊。 哎， 对， 我当时其实也想给天天发一个这个微信，我说 你们俩这 个，你看我当年没有白夸吴磊吧？就是我仿佛在这体育广播的这个听众的听友群里边认为，哎，康乐你就是一个武吹，因为他一般都讲什么，这梅西的粉丝叫梅吹，然后梅西的黑粉叫梅黑，然后 C 罗同理，这个 C 罗吹 C 罗黑，然后现在弄得吴磊也有了这个所谓的吴磊吹吴磊黑，把我归到了， 你就自愿归到那一类去 啊，把我归到武吹的行列，但是其实我真不是武吹。吴磊昨天晚上那个球进了之后拯救了很多人呢， 比如嘞， 比如李铁指导啊，赛后我看就比赛当中李铁指导的没怎么敢吹头发，真的。然后吴磊进了之后咔咔咔咔吹了三下啊，这一下释放自己压力了。 对，因为这比赛是中国队的主场，我们能听到在现场当中有很多中国队的工作人员在前方的加油打气的声音，包括看台上的这种装饰，给我们营造出一种在异乡的主场的感觉。而在现场同期声当中传出来的声音，尤其到比赛快结束的时候是非常焦灼的，这种状态的用语言的表述，很多人在用中文说别着急啊，这个是吧，然后冷静，然后这种种的声音我们都能够听得见，而也能够想象在场边的李铁指导用他自己独有的释放压力的方式在不断的吹着自己的刘海。 哎，是，赛后我看到有些球迷了，就是点评这个比赛，就球迷们这个对比赛球员的观感，对教练的评价，真的就是瞬息万变的，有很多有点墙头草。说实话，我一边看球一边翻着这个论坛当中，一会儿哎吴磊厉害了，一会儿又骂吴磊的，然后最后又是夸吴磊的等等。李铁也是这么回事。我首先想问问天英和林苑，你们俩觉得李铁当时被越南队给扳平的时候，他心里有没有一丝丝在想说，一会儿一旦要平局了，我要不是辞职得了？你俩觉得他当时有没有这种一丝丝的想法？ 没想过这件事儿， 是吧？ 我觉得他没想过这件事，因为我永远就是作为我们跟队记者出身的人，我们永远都相信一句话，就是没有人比教练更了解他的队员，没有人比教练更了解他的队伍，他的这个队员究竟是什么样的状态，包括心理，他的这个球队究竟是什么样的水平和能力，没有人比他更清楚。难道他不知道打这支越南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吗？我相信他一定知道。如果说在这场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进了球被扳平，甚至于被对方反超之后我们需要接受一个更恶劣的结果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哎，教练你没有这样的预案吗？在场上当你看到越南队上半场前面顶了两个人，下半场都突然三个点都推上去的时候，你没有应变吗？这都是成为赛后对他去问责的一个原因和由头。所以我觉得李铁他一定是对于困难有着非常充分的考虑，但怎么解决，能不能解决，这是另当别论，因为这根据你作为一个厨子手里有什么样的原材料决定的。 你看林院士还挺 是不是 理解李铁的， 我挺理解他的。 天儿，你觉得他有没有就一丝的想法会有这种想法？ 反正我觉得那个时候，因为我原来 太困难了， 我还真问过一些运动员哈，问过一些球员，就一样的问题。我就说，比如说最焦灼的时候，球迷在底下喊口号、唱国歌，能不能 激励到你？ 他说我听不见啊， 但是这一场应该能听见。 对，这样很空嘛哈。 对， 就是很多运动员就是说，其实到了焦灼的时候，就包括足球以外的运动员哈，就这种奥运冠军级别的，他们跟我讲最困难的时候、最焦灼的时候，其实恰恰是他们这种注意力非常非常集中的时候。我相信当时的球员，包括当时的李铁，应该是整个人类的这种本能，肾上腺素疯狂在分泌， 对， 然后就注意力疯狂的集中，非常的集中。我觉得那一刹那，我觉得可能李铁想的不是会不会下课、会不会之后的问题。 对， 我觉得李铁就是想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事儿，有没有办法能够打进一球。我觉得他疯狂的在想各种各样的思路。 是， 我觉得那一刹那哈，人脑真的会超过这个电脑， 甚至于他在那九十分钟、九十五分钟当中的时间的概念、感觉和我们 不 一样， 嗯、都 不 一样， 是吧？ 放慢了时间， 放慢一下子，这个时间眼前全像过电影一样，又真实又不真实。 对 对 对, 对、 嗯， 最后吹头发，其实有朋友给他这个补了一下旁白，就那吹头发都是话。李铁说什么话都能给补旁白了，说：“哎呀妈呀，这比赛踢的太险了，差点被我踢下课了，吹了三下。”这是解压的一种方式，就每个人都有自己解压的方式。但我看到了赛后也有球迷揪着这个还批评李铁呢，说李铁多不容易啊。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把这个期的题目，第一期在变成了三人圆桌会形式的体坛夜话之后的第一期的题目定作叫做你说什么都对和你说什么都错。我觉得你说什么都错这件事情其实就放在李铁身上，而李铁对大家的回应似乎也只能是你说什么都对。因为我作为中国男足国家队的主教练，我面对来自球迷给我的各种各样的声音，恐怕无论是他的前面几任的执行者还是他身后可能的几任的执行者，都必须要做出这样相同的回应， 对， 处于相同的处境 当中。但是球迷对这个观点其实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总结，四个字的总结这个问题吗？ 嗯， 叫菜是原罪，是吧？ 啊、哦，对，是有这样的说法、 哎 哦，就是因为你的成绩决定一切。 你要是真是说你是中国的乒乓球、羽毛球、跆拳道啊，就这些项目跳水， 那人家是真真正正你说什么都是 对 的。对 你就是坐在场边的胖子，你也是这个拿乒乓球拍子也能给他赢了。 对对对， 哎， 是，或者说我举个篮球的例子啊，你比如说周琦那一段经常被各种骂、各种批评的时候， 嗯， 他出去总局外边吃一个鸡蛋灌饼， 嗯、 周琦那么瘦的人，其实吃这个一点。就是什么所谓的这个营养学上面的害处都没有，没什么害处。 不是说的害处，咱们吧一想到说所谓什么垃圾食品 啊， 或者不太营养的食品，是说对你可能增重啊带来一些影响。 啊、对 于周琦，其实很多人着急的是说，你为什么不去吃点大牛肉 啊， 让自己的这个大块头大块头练起来？ 他是那会儿是刚刚的那个，我了解情况，刚刚训练完以后，他是身体里边缺乏糖分，有可能是、 啊、 急需一个鸡蛋灌饼或者类似的。 了 啊， 关键那旁边没有其他的这个小饭店什么的， 啊、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被就是球迷们揪住多少年不放， 对 啊，所以这个就是没有办法。有些项目，比如说国足，更是大家的众矢之的了啊，挑着一点点的事儿。那就要做各种各样的文章。 其实我插播一个哈，我就说刚才康乐说到这个篮球运动员鸡蛋灌饼这个哈， 嗯， 其实我特想说一个，其实我看篮球运动员特爱吃什么，特爱吃日餐，就在训练局门口有一个日餐厅 啊、 哎，然后呢，就是你去那儿吃饭的时候， 是花坛是吧？ 你给曝光了， 哎、 我可别说是哪儿， 是是， 我是门口那花坛， 门口的花坛是吧？反正刘院老师一看这有钱人啊，我只在门口路过，我都没进去过，太贵了。然后你去那儿全是篮球运动员，就是别的项目吧，我就没见过。 嗯， 我就是你通过这大格子板，你看露半个脑袋那个， 嗯、 全是男篮的。 还是进去过，知道有这格子板。 上个卫生间，上个卫生间。 是，你俩这都属于是平时高大上的人。 不是， 这平时吃的都挺在乎的。 在很多的运动员，特别是现在的运动员的这个理解当中，我觉得健康的饮食。这种科学的锻炼就是越来越让大家觉得深入人心、 嗯、 就和以前好像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嗯、 没错尤其是这个运动营养学其实在全球的这样的一个普及和铺开各个运动队都是请了专业的营养师你包括我们关注到越南队不仅请了韩国教练营养师人家也配上了、 嗯、 你看越南队那个哎，好像一接衣服人家也有什么腹肌什么的，练的也都挺好的，而且这个什么腿都挺粗的。 哎，所以说到这个问题，我就想问问二位，就昨天，就今天凌晨这场比赛，今儿早上这场比赛，给越南队打几分？ 哎呦，我先说啊， 啊， 我觉得就我昨天那场比赛，越南队比赛之前啊，我其实跟我父亲打了一电话， 哎呦， 我跟我父亲聊了一下，我说 资深体育迷、 体育爱好者，我说了一个事儿，我说越南有一个人没入选。就是我上次跟您说那个他父母都是那个捡废品的然后那个朋友说哎说那个运动员说我得帮我父母先把今年的废品先捡完然后我再到国家队报道踢中国去我爸听完之后都怒了我爸说这怎么跟这种队踢我们还赢不了啊 就很感觉没有很重视我们这个对手、 啊、就 是 反差很大就觉得越南队怎么是这么一个情况还能跟我们来这么玩命的来踢啊、 嗯、 我再给你补一个 有点感动啊 我再给这个伯父补一个可能更生气了还有队员回家得帮父母卖菜的 你看 也有、 嗯、 啊，所以说人家这个队伍能踢到现在这一个程度， 哎， 很多人分析了，就是越南队打多少分，林远说，我给打一个相当高的分，就具体分，比如说我觉得九十分或者85左右这个分，他能达到的，因为你看越南队整体这个传控，两位包括听众朋友们也观察到了，人家传球这个连续的传导性，第一是主动性。不是说是那个打哪直哪，人是直哪打哪这么传球，再加上短传连续的渗透，明显的就是比国足这个频率快，大家承认这一点吧，客观上来讲。 对， 所以说这一点上我认为技术上面给越南队打高分，但是没办法，这身体条件就在那摆着呢。那你看他跟国足的这些上身体啊，吴磊身体其实在西甲练的也相当不错了，是吧？ 就是起码在对抗这个环节上面，吴磊是能够在西甲当中，甭管西甲吧，反正去年也没浪费，大家都在努力的去保持着一个很高的专业的训练水准。 这场比赛国足比赛之后，大家普遍认为越南队跟国足的比赛是五五开，就是咱们尽管胜了，但是没有很大的优势，对吧？ 对对。 而且越南整个，其实你看，我觉得越南其实变化挺大的一点，就是越南队的战术性非常强。头20分钟吃了中国队这个亏之后，越南队迅速改变了风格战术，然后立刻就把这个整个这个场面就扳回来了。我觉得这个证明了越南队第一整体实力好了，第二这个球队上升了一个档次。原来我们踢这种东南亚球队，我们觉得他就是蒙着脑袋踢，对吧？他也没什么技战术含量。现在人家不单是个体能力强了，整体能力也强了，另外这个教练水平也提高了，真的是我觉得跟我们这场比赛五五开。如果说中国队这场比赛努瓦利打到了7分哈，我觉得越南队的人家条件不如咱们，是吧？都是这越南，就刚才康乐说了有卖菜的，我说这边还有捡破烂的，就这些条件生活那么艰苦，但人家不坠青云之志啊，就人家跟咱比赛的时候， 包括他们的两粒进球实现的过程非常的漂亮，就是我们从球员，当他们的这些国家队的球员是有一种非常职业的训练，非常规律的这种就是说怎么说呢，有个时间上的保障之后，我们看到其实他们从这种力量技术包括个人能力上面，对于整个比赛的当时某一点去爆发的这个时机的掌握上都做得很好，而且也非常的职业。就是我们以前对于东南亚足球的印象可能会是有一些觉得从技术上面，从尤其是在对抗上的身体上和我们相比是处于明显的劣势。其实我们中国足球最近15年以上的选材也是朝着这个标准去来进行筛选的。我们看到我们中国队的队员这一代一代的场上的身高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越南队是什么样的状况，但是早在好几年前泰国队已经让我们意识到了东南亚的球队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方式去赢的。以前我们觉得说苏茂贞那个时代头球很好用，说杨旭可以在面对东南亚球队当中有这种得分的方式，这种优势，但是现在在面对越南队的时候，我们已经很难采用这样的办法，敢用这样的办法去想要在对方面前拿到胜利了。 是，我记得2002年当时出现那会儿，李伟峰当时铁头嘛，是吧？各种头顶进的这种球，高空轰炸什么，那是当年好像国足的给我们一个印象，就是当时大家戏称国足为铁头功或者头球队，是一种讽刺的这个角度。我想问二位的是啊，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对于现在的国足来讲，如果能够把这传统技艺咱给捡回来，头球队啊或铁头功啊，其实这个也算是一个优点，至少是一个特点啊，你不至于说你是一到场上就抓瞎啊，一到场上踢不知道自己踢什么。你如果说只是头球很厉害，那打东南亚球队似乎是一个很厉害的攻城锤。包括昨天的比赛，吴磊最后那球甭管他碰没碰着吧，吴磊还挺诚实的说，哎， 自己没说了没碰着， 没碰着啊，没碰着，很诚实说是王申超进的啊，但是也能够说明，就是打东南亚球队，你如果非常复杂的倒来倒去，你不一定能倒明白，跟人家玩明白这个脚下活，还不如是不是未来比如咱们重拾一下这个45度啊、长传啊、这个冲吊等等的打法。二位觉得这个会不会未来的一个选项和前途？ 先听天鹰说吧。 我说一个观点哈，就是这个问题，其实康乐说这问题我一直在琢磨。其实咱们可以跳出中国这个环境来想，你看在整个世界范围之内，曾经我们认为球员的特点鲜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但是最近十几年、二十几年以来，你会发现世界足球的发展潮流就是特点越来越不鲜明。 没错。 比如说你说原来的高中锋比尔霍夫， 脚底下就不会踢，就是头球好，这个头球天下无敌。 嗯， 但是最近十几年以来，你看那高中锋莱万，包括之前的歪里，头球是不错，但左右脚技术都非常好， 是 回撤一步能够打这种前腰位置，技术能力非常强。你说他是哪儿好，哪儿都好， 没错。 对，包括你说原来咱们说，哎，这个技术好的前腰队员一定身材单薄，对抗能力差，巴乔啊，就是不行。但是你看这几年以来，世界范围之内打前腰的人，那身体一个比一个硬朗。 嗯， 就是世界这种发展就告诉你，你在哪个位置上面的出现了个别的短板，你都不能适应现代的足球了。 哎， 所以中国足球发展到现在也是，原来刚才咱们说。宋茂枕哈，这个头条就是很强， 是， 但是脚下技术除了打国安那个哈，千里走单骑进了咱们一个集毕生之能力的精华进了国安球之外，进了一个脚下球， 还记着这事 啊，对啊，再也没有了， 记仇啊 啊！但是你看，就是这么多，你看昨天张玉宁，中国现代的这种年轻中锋的代表， 嗯， 张玉宁头球摆渡那一下，对吧？另外一个，张玉宁脚下技术非常好，在国安就是这样， 是是， 所以说我觉得现代足球。造就了现在的足球风格，就是每个位置上的球员不能有短板 啊， 没错。所以就刚才看了你说到的这个问题，我自己的感觉是觉得千万不要有这种说我们练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们就能如何如何的想法。现在足球是一个更加全面的更加立体的一个东西，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足球在之前走了一些弯路，我们就是特别急迫于想要学到一门绝技，有了这门绝技之后，至少让我能够在亚洲范围内从二流球队三流球队重回到原来的理想当中的准一流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就是我们一直在梦想有这样的一门绝技，但事实上我觉得这个是行不通的，必须得是一个全方位的对于足球的理解，对于整个的这种足球的技战术的这种理念的植入，才能够帮助中国足球整体水平去提升。啊，你说其实刚才两位都给越南队打分，尤其康乐你打了这么高的分数，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越南队身上去学一些东西呢？因为我们昨天也看到越南队在这个比赛当中的这种灵巧的配合，尤其是我们说到他们在更低年龄的阶段，在亚青赛上他们的这种灵巧的配合真的会让同年龄段的对手崩溃，就是你打的踢